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35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菲菲啊， 嗯， 我想每一日都可以同你一起睇星期，一起睇日出。 有啲嘢系冇可能噶。 喺我嘅词典里面，唔会有冇可能呢三个字嘅。 你已经有家家噶，我都有我男朋友啦。 我哋仲系一个喺北京，一个香港添。如果你话我哋依家喺埋一齐嘅话系错。不如我哋去承认之前大家都未选择得啱，菲菲唔好逃避啦。 有缘嘅话，或者我哋会再见啦。 李碧华，怪谈， 流星雨解读片下集。 阿东啊，你咁早拉我出嚟，究竟去边啫？ 你睇个天，紫红色噶，几靓。依家都未够六点，阵间个太阳出埋嚟啊，个天仲靓啊！ 你都未讲，你带我去边度啫？ 你平时有冇做运动噶？我哋跑步啊！ 跑步？ 嗯，如果你惊跟我唔上嘅话，嗱，你俾手我，我拖住你一齐跑啊！ 嗯。 你睇下， 咦？呢度咪天安门广场？寻日咪嚟过咯，有咩睇啫？ 嗰边啊，你唔好怕残眼，你望住嗰边啊。 原来是星期啊，我在香港从未见过星期的。 觉得怎样？ 好伟大啊，好感动啊。 菲菲啊， 嗯， 我好想每一日都可以同你一起睇星期，一齐睇日出。 你好肉麻啊！唔好讲笑啦。 我唔系讲笑噶，我系认真嘅。 有啲嘢系冇可能噶。 喺我嘅词典里面，唔会有冇可能呢三个字嘅。 你已经有家家噶，我都有我男朋友啦。 我哋仲系一个喺北京，一个香港添。你好老土啊！千禧年都就嚟嚟啦，你信你自己嘅感觉，你呃唔到你自己噶。 唔系咁，可以点啫？我哋系大学生嚟噶，做嘢要负责任噶。偶然或者会犯错，错咗咪改过咯。但系最紧要唔好越错越深啫。 如果你话我哋依家喺埋一齐嘅话系错，不如我哋去承认之前大家都未选择得啱，而家咪时候改过咯。菲菲，唔好逃避啦。 我要翻酒店啦，迟咗飞机唔会等我噶。 但系我会等你啊，除非 你唔肯俾机会我？ 你都讲过啦，有缘嘅话，或者我哋会再见啦。点都好，我会当你系我最好嘅朋友嚟噶。 好， 好， 我会尊重你嘅决定。我知道每一日都会有日出，每一日都会有新嘅希望。 菲菲啊，你今日有冇胃口啊？我煲啲粥俾你食啊。 唔使啦，妈咪啊，我出嚟陪你食饭咯。 我真系唔明白你嘅，自从你喺北京翻嚟之后咧，足足两个几月啦，唔系头痛咧就系发烧，一系咧就话肠胃唔好。我叫你去睇医生，你又唔去，除咗翻学之外，日日就喺屋企嗰度发吽豆。你是不是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不敢告诉我们听啊？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，妈咪都说不关系北京事了。 那为什么你成日都不肯出街啫？啊，是不是跟男朋友嗌了交，闹失恋啊？唉，唔怪得知佢咁耐都冇上嚟睇你啦。 唔係啊，你唔好咁敏感啦。佢呢排真係好忙嘛，日接夜，夜接日。佢啊，嗰行一忙亲啊，就成几个月都见唔到人㗎啦。又唔係第一次咁。係啦，有冇帮我买啊？ 咩啊？哦，係牛黄解毒片啊嘛。买咗啦。唉，你听我讲啦，小事干呢就话食一两粒呢啲药丸解下毒啫。唉，你都熬咗咁耐啦，都冇嚟精神，应该去睇下医生㗎。你而家成日系咁食呢啲解毒片，系咪食到上瘾啫？唉，你估你身体真系中咗毒咩？ 妈咪呀，点解好地地陪你食餐饭，你咁多嘢讲㗎啫？你都听过食不言寝不语㗎啦，嗬？ 教返媽咪转头添噃，唔同你讲啦，我入厨房攞啲汤俾你饮下。 唔该媽咪。点解我成两个月都坐立不安？唔通我真係中咗毒？中咗佢嘅毒？我唔可以咁样嘅，等我试下搵下佢先。 东啊，又唔添饭啊！哎呀，你做乜嘢啊？呢排餐餐都食咁少饭嘅？ 我陪嘉嘉减肥啊嘛。 我而家好肥咩？细伯，你唔好听佢乱讲啊！我次次咧同佢出去咧，佢都系食咁少嘢噶。佢啊就嚟越嚟越瘦啦。 唉，话时话啦，嘉嘉，你呢排都好少上嚟食饭，系唔系唔中意我啲手势啊？ 梗系唔系啦，细伯。我呢排真系好忙啊！我帮朋友咧搞紧一份周报，咪 Peter 咯，阿东都识噶。 上次你喺克林顿演讲会识嗰个美国华侨啊，佢未走咩？ 唉，我咪同你讲过咯，佢会留低一年做交换生，咁快就唔记得，冇记性。 啊，嘉嘉，你啊讲得冇错啊！啊，阿东呢排都唔知搞乜鬼，一啲记性都冇嘅，成日仲心不在焉。我叫佢，佢买啲按摩油翻嚟啦，佢又走去买咗啲牛黄解毒片喎。一时间又话唔想食饭，咁啊想食拉面啦，咁我煮俾佢食啦。咁煮好咗啦，佢又话唔到我唔食喎。 如果唔系仲见到你同佢一齐，我啊真系以为佢失恋添。 阿爸，你咪乱讲啦，我入去洗埋啲碗先啊。嘉嘉，你陪阿爸倾下偈。 喂，唔得啦，我有咗 Peter 同埋编辑开会啊，差唔多时间要走啦。 我送你去啊。 系咯，咁你哋出去行下先啦，啲碗啊等我洗得噶啦吓。 唔该晒爸。 咁走先啦，细伯。 好啊，好啊，啊系啊，得闲你食饭啦吓。阿东，乜咁快翻嚟咯？ 系啊，嘉嘉话咧个会要开好耐，叫我唔使陪佢。 哦，阿东啊，系啊系啊，头先我帮你攞啲衫入房嗰阵咧，听到你个电脑响咗几声，可能系你啲网上朋友又有嘢揾你噃。 咁我翻房先啊。边个揾我呢？咦，系佢啊！ 嗨，系我啊，菲菲啊，仲记唔记得边个啊 ？Sorry 啊，一翻到香港之后，啲功课突然间好忙啊，所以咪一直唔得闲揾你咯。你最近点啊？香港呢几日啲空气污染得好厉害啊，所以我都好少出街。仲有啊，我寻日自己煲咗啲冰糖川贝雪梨水，有你上次带我去华东街食嗰啲咁好味噶。你有时间俾个 email 我啊，帮我问候你女朋友嘉嘉喎。拜拜。 菲菲啊，阿东啊，点会唔记得你啊？其实我都要讲声 sorry 至得，一直都冇 email 俾你。我呢个 term 咧，我收多咗个法文 course， 所以咧真系忙到有气冇停唞。连紧有个少少时间啊，都要陪阿嘉嘉去听 concert。你知啦，佢不嬲都系古典歌剧发烧友嚟噶嘛。最近上好难度，我一听到真系怕怕。不过后屘俾佢逼咗我陪佢听，啲飞又贵。我真系宁愿听翻以前啲莫扎特或者巴哈仲好啊！ 我都想睇 Orlando 啊，不过我男朋友呢一排实在太忙啦。而家佢赶紧套贺岁片，系大片嚟噶，希望今次佢可以有啲成绩做到俾人睇啦。不过。佢最近忙到有胃病啊，担心死人啊！ 唔知胃病可唔可以食黄解毒片嘅咧？我讲笑嘅咋，你多啲陪佢啊，佢自然会好翻噶啦。阿爸最近睇多咗好多症，除咗喺屋企睇之外，逢周六周日佢都会去医院做兼职。冇法啦，为咗我可以买多啲最新嘅参考书同电脑配件，我系一孩家庭嘅终身期望嚟噶嘛，包袱好重噶。 我最新的设计啊，俾啲意见啦，系咪有啲似曾相识嘅感觉呢？其实画嘅构图背景咪抄袭你嘅四合院屋企咯，唯一唔同嘅咧就系我喺棵枣树下面加多咗张藤椅，隔篱仲画多咗把葵扇添，你觉得点啊？ 张藤椅同葵扇呢，本来呢就有俾人乘凉同埋休息嘅作用，但係呢你又冇话到人喺度，会唔会係一种等待其他人嘅感觉啊？我乱估㗎咋，或者你唔係咁諗咩？点解呢几日都唔见你 email 俾我嘅？你系咪嬲咗我啊？咧我上次乱估你啲设计啦 ，sorry 啦。我都 email 啲功课俾你啊。我最近啊帮易经做咗啲翻译啊，其中有一段咧原文系：必借雷电轰击，冲动云层，降下豪雨，势如江河倾注，充满天地之间，不容一物。 几日前有啲感冒，冇睇到 message 啊。不过而家冇事啦。其实我都唔识易经嘅，不过见到讲到落雨，突然醒起嚟紧将会有一件大件事啊，系狮子座流星雨啊。佢每33年围绕太阳运行一次，今年嘅11月17号、18号就会擦过地球，尾部燃烧形成无数雨点一样嘅流星群。哇，成千上万，非常之壮丽噶！喺互联网上边，啲人话长城系一个最好睇流星雨嘅地方之一啊！点解同你讲完流星雨，你都冇反应嘅？成33年才有一次的，是20世纪最后一场雨啊！下次再遇上流星雨的时候，我们都50几岁了。等咗3日，阿东都冇回复噶，唔通佢唔想睇流星雨，定系唔明白我嘅意思呢？咦，有 message 系咪佢呢？ 今日睇到一篇报道，当中讲到北京人咧系最浪漫、最富梦想，但亦最友谊。香港人系最现实噶，最重视事业同埋前途。其实世界可以好细，距离可以好近。33年先有一次流星雨，实在是不应该错过的，人生苦短嘛。 我们终于都明白了，11月17号你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我，中午12点上次我住嗰间建国酒店大堂，佢哋有专车送客人去到八达岭长城嗰度观雨噶，车会经过颐和园。如果赶唔到，夜晚8点，我会喺上次你帮我捽脚嗰间拉面馆等你，直至到11点之后，我就会上去上次失足你扶起我嗰个石阶嗰度。任何一度你都可以同我会合噶，我哋一齐睇流星雨啊！ 小姐啊，你是不是去长城的？我们够钟开车的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你可不可以等多一阵先啊？我还有朋友来的。 啊，那啊， 喂，因为好多人都系赶住去长城睇流星雨噶。嗱，一系咁啦，你哋搭下一班车啦，唔好阻迟其他人啊嘛。 都系唔好啦，我上车先啦。你哋准时出发咯。 哦。 阿婶啊，唔该你俾多碗拉面我啊！你哋啲面真系好好食啊！ 系啊，咁啊食多啲啦。咦，小姐，你咪好似早几个月扭亲脚坐喺度休息咗好耐嗰个香港女仔，你个男朋友仲帮你捽脚添。 啊，婶，你真系好记性啦！我而家咪等紧我男朋友嚟同我去长城睇流星雨啦。 哦，哎呀，系咁，你要快啲至得啦。我睇怕都有成千上万人上咗去噶啦。 系咧，而家几多点啊？ 就嚟10:30啦，我哋就快收档啦。 唔通阿东已经上咗去嗰个石街嗰度？都系唔好啦，我都系坐到11:00先走咯。上嚟长城啦，点解唔见阿东喺度嘅？冇理由噶，又话不见不散嘅。点咯？唔通佢真系唔理？吓，流星啊！哇，啲流星雨好靓，真系好伟大啊！但系点解阿东唔系同我一齐睇嘅？我一个女仔，万水千山咁嚟到长城，唔通就要自己一个人？孤零零咁睇流星雨，唔通佢同作家家去海淀、密云、顺义嗰啲地方都好啱睇流星雨噶？嗬，点解佢唔拣我嘅？点解？点解阿东？我憎死你！我憎死你啊！我憎死你啊！我憎死你啊！我永远永远都唔想再见到你啊！ 菲菲，哎呀，你翻嚟啦！哎呀，我俾你吓死我啊！粒声唔出咁咪走咗去，我想报警㗎喇，好彩搵到你张留言咋，你搞咩鬼啫，你去咗边度啊？ 妈咪啊 ,sorry 啊。 菲菲啊，你有咩唔开心啊？话俾妈咪知啦。啊，係啊，你男朋友呢打过电话嚟搵你啊。乜你唔系同佢一齐嘅咩？ 妈咪啊，我大个女㗎喇，我知道自己做緊乜嘢㗎喇，你唔好担心我啲事啦。好唔好？ 好，算啦算啦，最紧要你而家平安冇事翻嚟就好啦。 妈咪啊，唔该你帮我抌晒啲牛黄解毒片去啊，我唔会再食呢啲嘢噶啦。 我做咩你一时一样嘅？ 妈咪啊， 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入房休息一下先啦， 阿东，我要永远忘记你，我唔要你啲毒喺我身体里边，我要洗晒你啲说话。咦，有段新闻冇输送人嘅，边个 email 俾我呢？北京日报新闻版，清华大学生倪东于海淀路中关村附近 因自行车开得太快，赶路途中与迎头货车相撞，身受重伤。倪东不停哀求医生，让他去长城看流星雨，直至不知晕倒。急救五小时后，情况由恶劣转为稳定。不过，在凌晨二时左右，倪东内脏突然大量出血，伤者全身抽搐，如中魔咒，终告不治。主诊医生正寻求手术过程中未知的因由，事件令人匪夷所思。点解会咁噶？阿东，原来你有去到噶，原来我怪错咗你，我仲乱咁许愿添。咦？凌晨二时，咪就系我许愿嘅时候？唔会噶，唔会噶。 流星雨解读片下集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谢霆锋、卡卡、彭晴、莫家驹、谭翠莲、蔡浩良、朱曼子、曾永强、林有荣、华夫、李正心、陈炳球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